去承受这份残缺。当缘起和缘灭，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我独自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959资讯快报。 7月24日，涿州市召开迎接环保部来涿督查暨申报雄安新区上游水环境治理项目工作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副市长陈俊、赵玉芬出席会议。会上，市环保局负责人结合环保部、河北省大气综合治理1+18方案督查工作方案，汇报涿州市迎检方案，并传达了保定市水污染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申报雄安新区上游水环境治理项目的紧急通知。赵玉芬针对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部署，陈俊就申报雄安新区上游水环境治理项目提出相关要求。王志前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督查，工作中要切实做到统筹兼顾、真抓实干，相关各部门要抓紧时间完善项目手续，确保按时间节点上报项目。为维护正常运营秩序，净化道路交通环境，涿州市自5月16日开展三车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共查扣违法三车182辆，警告劝返三车921辆，在路面宣传发放告知书691份，行政拘留1人。近日，本市对一批违法三车进行集中销毁处理，市委市政府把三车整治作为涿州市今年的重点工作，将一抓到底，彻底根除。今后本市还将继续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对查扣的违法三车分期分批的销毁处理。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年轻日子里，他风儿拥着你也拥着我，如今你不在风的怀抱里，答应自己的风儿说 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 看出我在 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你不要失望，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 OK， 这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哎，这也是当时的一部电影，是《爱情呼叫转移》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对，我记得当时这部电影啊，是由徐峥、有秦海璐、有伊能静、等等的一系列美女哈，对，演的这样一部电影也非常的搞笑啊。现在突然想到这样一部电影啊，突然想晚上回家得回味一下， 对，还是 看一下， 挺感动的。 嗯，是的。好，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今天啊，这个貂蝉想了半天，说给大家说点什么呢？介绍点什么好吃的呢？今天啊，突然有人问我哈，说你吃过山东大煎饼吗？我说山东煎饼跟路边那个煎饼的，对啊，路边的不一样吗？然后呢，我朋友跟我讲，还真不一样。山东煎饼啊是特别薄，像纸一样。我说我还真没吃过哎。所以呢，今天很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呀，你们一直认为的这个天津的煎饼果子跟山东的煎饼果子有什么区别。对，长知识了啊。说呀，天津的煎饼果子啊不能简称是煎饼，而是一种小吃。嗯，说呀，一般是用绿豆面和小米面按一定比例对成的糊糊浇在这个鏊子上摊成的，一般啊都会加一两个鸡蛋，摊点葱花、香菜末，然后刷点甜面酱啊、辣酱啊、辣椒油啊等等等等的。除了煎饼皮儿之外呢，这个果子，哎，什么是果子你知道吗？ 油条吧。 对对，就是油条。对，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唯一不可缺少的。 嗯， 说呀，天津的煎饼果子通常有搭档，同时有炸油条，或者是挨着炸油条的摊子。 嗯， 所以卷进煎饼里的油条绝对不会是软塌塌还吃不动的，就算不松脆了也起码是松软的。 嗯， 对，很好吃。 嗯， 说啊，山东的煎饼是一种主食，它不是一种小吃。 嗯，当面是主食来吃。 对， 对，是可以代替米饭、馒头的。 嗯， 说山东啊并非所有的地区都吃煎饼。 嗯， 主要呢集中在泰安、莱芜、临沂、日照等这几个地区。 嗯， 大部分啊是以交际县以南、京浦县以东的鲁中、鲁东南地区，鲁西北的德州人啊很少，很多都没有见过煎饼。 嗯， 而青岛潍坊呢更喜欢杠子头火烧，喜欢吃火烧， 所以很多同学潍坊他们就喜欢吃那个驴肉火烧， 对，驴肉火烧， 对，然后德州什么吃德州扒鸡呀， 对对， 这种东西， 所以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很出名的小吃。好，那么这时间啊，如果你也喜欢吃煎饼的话，或者说你经常去的一些小店呀、一些摊位有很好吃的煎饼的话呢，都可以来告诉貂蝉，貂蝉也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听众朋友们。 OK， 这里是仙多客栈，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聊好吃的。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北京时间的17:25，欢迎继续回来先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刚才说到这个煎饼果子，我想很多人都应该对这个煎饼果子情有独钟。 对， 为什么这么说？有时候啊，早上起来来不及吃饭， 嗯， 对，去路边买个煎饼果子， 对对对， 那是个香啊，吃的。 嗯， 这俗话说，饿的时候吃什么都香，哎，这真的是一真理哎。 但是其实也不是说在饿的时候，像我现在，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啊，天天在那个学校附近那块买一个煎饼果子，然后去吃。现在呢，不在学校住了，有时候你真的会想念它。 会去想，哎，听说到了。我之前因为现在毕业了嘛，之前的学校连上了4年大学，真的食堂里的饭吃的够的了。 对， 真的当时在学校，哎呀，中午吃什么呀？哎呀，晚上吃什么呀？什么都不想吃。这一毕业了，啥都想吃， 想念 就连对食堂里的煎饼果子都格外的想念。 嗯，是， 真是觉得学校里的味道跟外面的味道还是不一样。哎，我觉得四娘，咱们应该找一期节目来说一说。曾经学校里最好吃的饭。 好吧、 嗯，对，我们找一个这样，有一天说一个这样的话题。那我们继续回来说这个煎饼果子啊。 嗯，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新闻，说中国煎饼成纽约爆款，一个能卖上100元。 哇，一个煎饼果子卖100元，成咱们这10倍了。 说啊，在中国生活过的2名美国小伙子，将中国名小吃煎饼带到了纽约。 嗯， 几个月的时间呀，便让纽约人的追捧，受欢迎程度不亚于披萨。店名啊，说这个店铺啊已经开到了曼哈顿了，可以说开了好几个分店了。对，现在呀每天能卖几百个，一个可以卖到15美元，大概就合人民币100多块钱了。对啊， 一张卖100元，每天能卖几百张。 哎，四娘，咱上美国卖煎饼去吧。 没错，走吧。 嗯，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说过，说这个外国人特别喜欢吃中国的火锅。 真的吗？ 真的，之前有讲过，说这个曾经有一个也是好像是美国人，把中国的火锅开到了， 开到了 美国，特别特别的火，每天都爆满。 就我们真的应该换一下这个吃的东西。你看，我们也很爱吃披萨、汉堡这种东西。 嗯，所以啊，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个特别好吃的煎饼啊。 嗯， 这个家店呀、啊，可以称为是京城煎饼果子煎饼界的网红。我这个名字真是越来越不得了哎。煎饼界都出网红了。说啊，这个绝对算得上是网红煎饼。 嗯， 这个煎饼摊啊摆了10几年了，每天啊都得排大长队。 嗯， 而且煎饼里面有夹着花生和芝麻。哎，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哎， 我见过夹芝麻的，没见过夹花生的。 嗯，对，有花生有芝麻。 嗯， 下料超足，就是里面夹的东西很多。 嗯， 对，一口下去巨香。对，这个巨字真是表达了所有人饿的时候吃一口当时的心情。 对 吧。这家呢店名叫做白毛煎饼王。 哎， 白毛煎饼王。白毛煎饼王。 嗯， 地址呢是位于西城区永安路仁寿路口近友谊医院门诊楼西门，人均消费大概在10多块钱左右嘛，因为一个煎饼夹，如果你夹东西很多的话，当然就稍微会贵一点点了。对，但是我想这一个大煎饼，一个姑娘真是 吃不了。 对，吃不了的。我觉得咱两个人吃这一个煎饼 差不多、哦、 对， 真的是。 所以说呀，煎饼这类小吃不仅便宜，而且下料还足。 嗯， 所以说呢，也是到现在为止依然这么火。 对， 好，那么这时间，如果你喜欢吃煎饼的话呢，或者说，你经常去的一些摊位的煎饼比较好吃的话呢，都可以来告诉貂蝉，貂蝉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也去尝尝鲜。或者说这时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播一首歌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告诉我，也许下一秒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OK， 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定风波》。 十里洋场成就一身功业，潮起潮落里里外外都体面。你陪了我多少年，

算输了，我也输得起。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遇到你就有永无止境。浪漫不怕浪费，爱不分错对，完整才算完美，奢侈一些更显得珍贵。看不起，燃烧了心，只为惊喜，豁出去，爱才有意义。相信爱了就会爱得起，相信自己不会输不起。爱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战役，胜利的权利在我。 神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这首歌来自苏芮的《你爱的是我还是你自己》，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刚才啊，一位叫果儿舒克的给我留言说，行宫小区通向西门的路边摊儿煎饼超好吃，就特别好吃。好啊，如果住在行宫小区附近的朋友呢，可以去尝一尝，看看到底好不好吃。紫金鲤鱼又说了，说期待你们开一期那些您在学校里吃过的美食，追逐过的美食。好啊，那就四娘，咱俩明天就说。 好， 对，给大家做个预告啊，明天我们就来说在学校里吃过的那些美食，或者说让你至今都难忘还去想吃的学校里的美食。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们来给大家继续来介绍好吃的 煎饼 果子。 貂蝉，我问你个问题，以前你在学校的话吃煎饼果子里面愿意放什么材料呢？ 我觉得以前啊吃煎饼只有那个油条给放点酱给包上这样吃。而近些年啊兴起了这个放点菜呀、对，菜都很普遍了、有放辣条的。 对，我爱吃放辣条的。 内龙。 对。那你一般放酱的话爱放什么酱？ 辣酱。我不喜欢吃 甜的。 对，我觉得这种 这种煎饼啊，它是吃咸的嘛，对吧？咸辣的会比较好吃。 但是据我了解，你好像挺爱吃巧克力的，是吗？ 对呀、啊，我每天不离口。 但是啊，我跟你说，我现在介绍一张饼呢，它这个就是放巧克力的煎饼。 我的妈， 这个你听了应该爱吃了吧？ 糖饼吗？ 我跟你说啊，这家店它门脸虽然不大，但是它却有一种不一样的滋味。可以说除了传统煎饼，它这种还是算是那种西洋式的煎饼， 洋气了。 它这家店呢叫做南城煎饼店，它里面可以往里面放一些千岛酱啊、番茄酱，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巧克力酱。 嗯， 如果说你喜欢创新的话，你不妨去尝一尝。他们家那个薄脆啊是自己炸的，不是那种买的现成的。而且它也是非常大个，就是你横切面呢大概能有这个拳头这么大，所以说你一个人吃的话也吃不了的。嗯，它这个位置呢是在西城区长春街老路的煎饼铺子，它是离港湾酒吧比较近。它这个也不贵，你想想一个人吃不了，大概才10块钱以内，还很合适的。 对， 放巧克力的西式煎饼。 哎呦，这个巧克力酱啊、番茄酱啊、千岛酱啊、什么草莓酱啊，也许都会有。去尝一尝这种洋气的煎饼， 哎， 融合这个中西合璧的煎饼，看看到底好不好吃。这家店呢，在西城区长春街老路的煎饼铺子。近港湾酒吧附近，喜欢吃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啊，比较新奇的一个煎饼。接下来的这个煎饼呢，我觉得也挺，哎，这个真是分量太足了。有肉， 有肉，好吃。然后呢， 我觉得吃煎饼很少有见过放肉的， 哦、是 太少太少，一般都是放点菜，放点小吃。 合不来，知道吗？那个煎饼本来就卖的不贵， 而且这一家店说这个玉米面，它是玉米面那个放在 out 上面去， 纯玉米面， 对，纯玉米面的、特别正宗。而且是笨玉米，就是那种路边种植的玉米，而且是纯粗粮，对身体也要好， 对 好，对。而且他家的煎饼很大，比平常的还要大一圈， 哎呦，实惠， 嚼着呢很筋道，而且特别足食，还有很多种口味可选，回头客特别多。说呀，煎饼超级大，特别特别的大。这家店名呢叫做山东傻大姐，不是说错了，山东傻大粗粮煎饼， 傻大 傻大粗粮煎饼，把这个粗看成姐了，山东傻大姐粗粮煎饼挺好听的，是不是？山东傻大粗粮煎饼在牛街输入胡同永清清源便民服务中心，人均消费呢也很便宜啊，在10块钱左右， 那真的不贵。 说这家店呀、酱牛肉很有特色，最起码有一两多肉呢。总体味道不错，非常实在，料很足，就是清真的，这点要很注意了。对，这很适合很多清真，对 对， 回民去吃这家，去吃这个煎饼。店名呢叫做山东傻大粗粮煎饼，地址呢是位于牛街输入合同永清清源便民服务中心，人均消费大概在10块钱 左 右。 对， 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说你也喜欢吃煎饼的话呢，来告诉我你经常吃煎饼的地方是哪一个小摊儿，来告诉貂蝉，让我也去尝尝鲜儿。刚才啊，小龟阳给我留言，他说今天很郁闷，工作上惹了个小麻烦，明天准备 IP 了，给自己放一首最近比较烦。好，那把这一首来自周华健、品冠和李宗盛演唱的最近比较烦来送给你听。虽然说呀，工作上出了一个小错误，没关系嘛，对吧？已经下班了，一定要把心情放好，来开开心心的度过晚上的时间， 明天会更好。 对，明天会更好的。IP 算什么呀？都小事儿，是不是？好了，像这一首歌，最近比较烦。 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了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

积攒 对对对，积攒他们的印章， 集齐后啊，送一套煎饼，口味可以自己选，边吃边玩，很会做生意。 哦，这个挺好的， 对， 送一小卡片， 嗯， 就会看你是不是回头客了， 对 对, 对, 对，给回头客一个老优惠，嗯， 而且他还说，说我吃过一次就喜欢了，说有机会呢再去吃， 而且有他说有一次为了吃。而迟到了，看来是个小馋猫啊。 对对，特别喜欢吃是吧？ 那 继续来给大家推荐， 嗯。那我现在要说这样的一个口味啊，我估计观众朋友和你也应该很爱吃。你喜欢吃西餐吧？ 还好。 喜欢吃西餐点什么？ 意大利面。 哎，意大利面哈，好，这个呢就是独家意大利口味的煎饼，嗯，所以你可以想象它里面应该放了很多那种意大利肉酱啊。 哦， 他说这个老板说起来呀，可是真有范儿。煎饼呢有很多种口味，独创的意大利的呀，秘制牛肉的，孜然羊肉的，还有地中海口味。妈呀，这你们听了还能坐得住吗？然后呢，它这个店名叫煎饼猴子。为什么叫煎饼猴子？这个有待考察。 对，猴子比较厉害，齐天大圣嘛，当了天宫嘛，是吧？ 跟那个大师兄煎饼可能是一家。 嗯 嗯，他说这个超级意大利啊，这是一定要尝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唯一一家，别的地方绝对是没有的。他虽然说没有葱和香菜，但是刷上老板自制的意大利红烩牛肉酱，味道非常正，而且它里面啊会配上一些芝士，放上油条，然后你随着芝士的融化呀，那个浓郁的味儿就能飘出来，你不吃你都觉得香。哎，其实你吃上一口感觉其实就是西餐，对吧？它里面呢会放三个鸡蛋，加牛肉酱，加芝士，加油条，其实你听一听可能一个男孩子他都吃不完。它这个地点呢是在西城区西四北大街214号，西城区西四北大街214号， 嗯， 西四路口北侧路东， 叫煎饼猴子。 对，这是一家独家的意大利口味煎饼。 哎，有没有煎饼八戒呀？煎饼唐僧， 沙师弟煎饼。 好，开个玩笑啊，如果说这一时间呢你有喜欢吃煎饼，或者说呢你经常去吃的一些煎饼的小店，来告诉貂蝉，貂蝉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听众朋友们， 嗯， 让我们也去尝尝鲜。 对, 对，或者说这一时间呢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告诉我，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哎呀，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 打烊， 对，该关门了。记得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来说一说那些年你追逐过的美食， 对， 在学校里让你至今难忘的美食。 这是一期回忆青春的话题 啊！对，哎，对对对，没错。 对， 你当时是跟谁一起去吃的饭 呀？对 呀，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呀？ 是在什么时间呀？是不是上课逃课的时候 去吃 呀？ 对，逃课有没有去吃过呀？ 对, 对，而且呢，你们食堂是几楼呀？哪个最有特色呀？是不是？ 对 啊，可以说的话题太多了。 嗯， 好。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叶炫清演唱的《九张机》，也是最近一部非常火的网络剧啊《双世宠妃》的一首主题曲啊，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好多人都在追这一部剧，也是说可以跟当年那一部太子妃升职记相媲美的一部电视剧。如果喜欢看的可以回家去追 一 这部剧啊。我想听到这首歌，来自叶炫清演唱的《九张机》。 那一封情诗，篆刻心灵痛。